D100 D100 主持李錦鴻陳國明 各位聽眾早晨 3月28日星期五 錦鴻早晨本來今早就不應該聽到我的聲音 但是就因為Carrie火箭他放假 火箭登陸月球去哪裡他去了台灣又不是去台北不過去台中的地方休息一下玩一下我們這三劍俠就當然捱義氣所以就要頂姦 電子傳媒鋪天蓋地所以現在做報紙有時候就想想隔夜新聞有時真的不好看所以今天發覺明報我猜到繼續是用這個譚作人出獄想到蘋果就又再找一些軟性東西放上去今天新聞早點就說了就牛雜轉戰台灣好先吃早點先 新聞早點 魚蛋是一寶牛雜是一寶雞蛋仔一寶我這個香港新三寶這三個食物其實對於不少香港人來說我想從小吃到大對於一些外國來的遊客他們都慕名而來都要在街頭譬如吉串魚蛋剪一下牛雜牛雜的叫剪的當當聲亦都是街知巷聞首先你講的很特別動詞魚蛋要吉牛雜 要剪雞蛋仔就要焗每樣東西就是它的特色講到吃牛雜可能外國人看一下他對牛的內臟比較不太接受但香港人我想也繼承了廣東人民以食為天的作風什麼都吃得下肚牛雜大家經常覺得動物的內臟很難搞看下去都未必開胃還要吃下肚但是 香港的牛雜真的煮得很好味其中很出名的就是《蘋果今日》頭版報導的北角的十三座牛雜其實它原來的地方都不是在北角聽說十三座就知道一定不是在真正的大街的街檔不過一如故事的劇本一樣就是街頭小店生意好人流旺跟著加租你加租你是不是 剪牛雜才交那幾萬元租於是老闆決定做兩天都收了特別之處他有些噱頭今天 last day 所有牛雜就不設找續 所得捐款全部捐給人際其實就 今天已經是最後一天所以想吃的話我想也要早點因為過去這個十三座牛雜就大排長龍我以前在信報做的時候其實剛剛公司又未搬的時候你吃過一間沒吃過吃過有時做事悶就在過去隔壁街買一串其實價錢都因為隨著牛價越來越高其實都越來越貴 你那時候一串買一串多少錢 都不最近都講了兩三年前那一兜仔的牛雜都要幾十 現在都說一兜的,一串就很少 牛雜真的未見過所以這位老闆想著去台灣第一他的夜市比較成為城市生意不愁有香港蜜頭有香港味道又灼頭也沒有競爭對手還有一件事台灣請人公平老闆也說除了租金之外請人很貴他說出到五十元時薪沒有人肯做這件事台灣有很多工讀生台灣有很多學生 好吃的牛雜真的未知之數我覺得覺得貨源有問題香港有活牛刀當然是活牛都很貴但牛雜畢竟好像夏蘭一樣會都會便宜一點就變成關鍵了烹調炆那個牛雜 到時就要考一下老闆的功力老闆想去香港牛雜要去台灣吃很慘香港街頭小食就慢慢消失了這是今天蘋果的頭條接著講一下一些比較觀光的東西大家經常去以前你去旅行 總會買一張明信片不過現在還沒有明信片賣呢明信片就有的但其實現在可以自製的因為你去到哪裡去旅遊攝影厲害那些就自己帶著一部單鏡反光機不是那些傻瓜機仔更加方便的就是你拿著一個智能電話拍完之後不需要將照片再抄到電腦直接就已經可以放上社交網站就跟打卡我們叫做跟你的朋友去分享我現在就去這個景點旅遊了很方便 買了明信片就最便宜接著貼個當地郵票就寄回來我去旅行現在不是了一按就行了今天為什麼說這個是旅遊景點呢根據一個國際的網站的統計調查全球很多國家都有自己銷售自己的景點畢竟仍然在紀錄老牌景點仍然高舉全球景點曝光的排名的前位 排第一位就是法國巴黎的艾菲爾鐵塔大家都很熟悉那座鐵塔 去得巴黎的一定要必去的地方第二就是美國紐約的時代廣場第三就是英國倫敦的大笨鐘第四就是馬爾代夫而有些後起之秀英國倫敦的摩天輪那隻倫敦眼它是千禧年之後才建的都已經成為其中一個景點在裡面艾菲爾鐵塔它統計過原來整個社交網站有 的那個紅字在上面但是這個統計列舉了頭二十個出來亞洲就榜上無名香港雖然經常都說我們有很多地標的建築都仍然沒有機會打進頭二十位畢竟香港的國際化就沒有那麼強也都是香港拍攝影一個全景就是說香港好一個 個別景點是可以吸引到全世界的例如內地來說可能就是長城但長城畢竟難去你發覺這些全部都是大城市去到巴黎已經坐兩地站已經到埃菲爾鐵塔變成一個方便這些景點全部都方便 大笨鐘方面,時代廣場方面,艾菲鐵塔方面,所以特別容易吸引全球吸精能力很強 其實我還想到另一個原因,就是這些Instagram網站 對於中國人或亞洲未算是很普及的 雖然香港有4000多萬、5000萬的遊客來香港 但大部分都來自內地他們根本未必會用到這個社交網站所以我覺得都會令到香港的景點沒辦法國際化 我看英國郵報 全部从西方观点去看，但如果跟《人民日报》做类似的调查，可能中国很多景点就会上榜了。接着说到是否外国月亮一定是圆天，就不是的，不过外国那个软文化实际很强，很简单，迪士尼文化就深入全球，所有小孩子都会将迪士尼的卡通成为一个梦想的玩伴。不过根据英国《每日邮报》一个报道，如果小朋友太多 看一些米奇老鼠等等，而不是看其他书，对他学习有障碍。因为如果大家都知道米奇老鼠也好，小红维尼也好，以及其他很多这些卡通的人物造型，其实就不是真实的。但是小朋友小时候看，多伦多大学应用心理学教授加内亚研究，将3至5岁的小朋友分成两组，发现他看一些自然动物的书籍，以及看一些卡通动物的书籍 小朋友他们对于真实世界的认知程度，原来有些落差在里面。很真实的经验，我都认识到一些朋友的小朋友，他们可能在看卡通的时候见到米奇老鼠觉得很可爱，但他见到真实的米奇老鼠的时候，突然之间大了很多，他就会觉得哇，妈妈好害怕，有只这么大的米奇老鼠出现，是不是这么大的老鼠。 这个虚拟的卡通人物和真实的动物世界或植物世界完全不是那回事，所以我都觉得这个研究对香港家长都很有帮助。我们有时候很多东西就是为孩子准备了，比如好笑的笑话，一个幼稚园去见一个小朋友，苹果是什么颜色，苹果是白色的，苹果什么形象，苹果是长方形的，因为他从来没见过苹果，因为他每天见的苹果就是非用是 批了一批切了一塊塊給他吃蘋果，這就是很明顯。如果我們只是從一些卡通人物、電腦人物、漫畫來伴著孩子長大，沒有了那種跟大自然的接觸，這個成長確實有些問題。又說回你，你小時候有很多懷舊東西，你小時候怎樣剝牙？ 剝牙就 就有趣了。我小时候剝牙的时候几种方法，有时候由于那只牙伸出来的时候，但之前那只乳齿未跌下来，会去找牙医。但如果那只牙本身已经摇摇欲坠，我自己小朋友就不好顾卫生，就很喜欢伸手进去自己摇，摇一摇的时候，突然之间就会跟妈妈说， 妈妈，我脱了牙了。小孩子的牙就是换牙，一个比较传统的家庭方法就是找一条线绑住它，松松松的绑，就拔出来了。有时候可能还是很疼，但又很痛，怎么办呢？有一种苦恼的秘方，不知道你懂不懂，就找一条线绑着牙，然后绑着门，一推门，借门之力，一推 一定就门喐就牙落了。这个方法我的爸爸妈妈都小时候曾经吓过我，我不想去看牙医的时候，我很怕看牙医，他就说不要紧，我就把你的牙绑住那道门，我听到就觉得哇很多人怕，会不会流血血，乖乖地去看牙医，所以就没有经历过。 不如今天看回英国都市报的报道，说有位爹地很厉害，那个儿子又 很頑皮，他又很頑皮，這個白人父親，兒子玩遙控直升機，他又不是在門上綁一直升機，遙控一直起飛，一起飛，牙一戳 這個片段他拍下來之後放上去YouTube， 也有超過7萬人次看過。 最初這個小朋友都很害怕，爸爸不好啊不好啊，但爸爸這個很古惑鬼馬百厭的爸爸又說服了兒子，結果用了這隻牙來測試那架飛機，原來可以夠力直接把牙拔出來。我想小朋友可能都會痛，但見到這麼開心可以在那裡玩，就什麼痛都可以忘記。最怕爹地玩上癮， 又找隻牙剝牙，被人剝大牙，其實很容易，你想剝牙很鬆，你說多大話都可以，說大話就會脫大牙。咦，那我們的政府官員會不會牙都會少一點呢？大家留意一下那些牙齒。好，今天氣大致多雲，早晚有陽光，日間短暫時間陽光，最高氣溫約26度， 吹和緩東至東南風，指望未來數天有驟雨，下周初有雷暴。 現時氣溫21度， 相對濕度93%。 接着我们就吃完早点，就严肃一点，就看看两岸的时评。两岸时评， 今天我们两岸时评先看看内地的评论，我找了一个环球时报里面，这个作者是海南海洋安全与合作研究院的一个研究员，叫做许森，他就在讲到中国军人的体型，我们经常见到很多解放军穿着军服，好像英姿飒飒，是一个人民的服务，原来他们的身形其实在过去20年都有一些变化出现。 新一代的官兵比起20年前高了2cm，腰都粗了一點，粗了5厘米，當日比較八路軍時代，當時中國很貧窮，軍饷不夠，年年征戰，看見以前的八路軍當然是打得的，但其實個子很瘦，不會很大隻，不過現在來說軍隊待遇相當好，還有又很科學化，可能營養全部都計算足，所以就高了 大隻了，不是否打得的未知，他们其实都很对军人很好，不单止设计一些饮食餐单给他们，譬如有些军队、有些部队，他们可能要接受一些比较密集式的训练，比较艰苦的训练，连食物的配方都不同，餐单就会特别多营养，特别提供多些热量给他们，让他们有一个最佳的状态在里面，但是感同刘先你说得对，八路军那时候都是真的 要实战，但是中国的军队似乎就很多年都未特别要上战场，都是一件好事来的。当然我们希望中国都告别战争的时代，不过这位我想这个挺专家许森，他真的研究中国整个军人体型的转变，其实转变也跟配备有关，譬如特别讲到他说 上世紀50年代中國都很窮，幫蘇聯買了4隻驅逐艦，以前蘇聯都是想到盡的，驅逐艦的盡量增加戰備下去，結果軍人就很迫，其實蘇俄人很大隻，迫迫埋在船艙上，其實以前做驅逐艦做海軍很辛苦，不過現在看見美國第七艦隊的航空母艦 整个棒球场、篮球场什么都有，我想军人通常在海上的舰艇去服役的时候，不是说你早上出去晚上就回陆地，通常一去可能去几个月，说是那几个月里面都要在海上生活，如果船舰的设计不是很人道化，譬如过去上一个世纪那些船只吃饭、睡觉都可能要屈在船 而船艙可能很冷，令到服役的生涯都挺單調的，但我想時代不同了，現在中國的部隊設計新型戰艦時都嘗試人性化去想，加入一些等 士兵可以有一些活动的空间，让他们不用那么闷，士气好一点，可能打仗起来都可能厉害一点。还有现在讲打仗是讲高科技，搞各方面的战略，不是对打人海战术，所以你那个官兵的质素和你那个军备的配合，还有很多很高科技，譬如最近看到马航事件，你各个用到最新，可能都未知道，原来这样都可以探测到，相信是看见现代 戰爭最後一個高科技的戰爭，不過看看另一個現實戰場，就看看台灣現在立法院那個戰場，戰場我上星期都講過幾條戰線開打了，立法院現場有戰爭，政治的角力有，另一個就是打輿論戰，輿論戰這方面其實國民黨仍然是佔優。事實上近日我看到一些關於台灣這個太陽花的學運裏面，都開始有些分析是講台灣 當地不同的媒體他們在今次整個事件裏面的報導一些取態，從而就畫了一些不同的光譜出來，有部分其實都站在支持服貿的一邊，甚至乎是支持這個馬英九政府。聯合報的社論我們多次其實講過，聯合報的取態是屬於一個統派，他們都過去其實都對這個服貿的態度是比較正面，覺得應該可以通過這個服貿。 今天的社論，他的措辭甚至乎是很強硬，他用到服貿風暴吊詭是抗中或害台，說到今次服貿風暴雖然表面是打一個反中抗中的旗幟，但是卻無可避免造成一個害台禍台的後果。即是否禍台這方面，你怎樣解讀？你可能從經濟政治方面有這個衝擊。聯合報說這場 非常好，應該就是民進黨都有，因為今次跟北京當局的和解政策崩盤，覺得是國際和國內對台灣民主政治的評價會搖動，這個可以相信亦都是兩看的。第三就是兩岸關係蒙上陰影，甚至影響到台灣參與其他國際，就組織關係發展，這個就成立了。我為什麼覺得國際對台灣，特別是為什麼說國際和國內對台灣民主政治的評價搖動呢？很明顯今次事件就是兩種不同的看法，你覺得因為今次事件令我們對台灣的民主更加有信心，民主就不是一套選票將權力授予某些領導人，當你各方表現不好的時候，甚至你的國會是腐化， 民主會腐化，人民仍然可以站出來有聲音和發言的權利。對，今天你剛剛說的這個看法，其實正正都令我想起現在的台灣行政院長江宜桦，其實在2006年的時候都發表過一系列的文章，正正是說民主的制度不是單單是一個投票，其實都包含可以容讓一些人民在政府的運作或者行政失靈的時候， 可以透過抗爭或上街，甚至行使一些可以接受的暴力，然後去表達這個意見。 聯合報的社評又知，當然沒有這樣說，他甚至乎其實說到今次這個風暴背後的目的，其實就是反對台灣和中國的一些合作建立關係，拿了一些新加坡和紐西蘭的例子，就說台灣你都可以跟他們簽，為什麼不可以跟中國簽呢？但是我想大家都很明白，中國的國力和新西蘭或者新加坡其實也都不可以相提並論。 再加上中國亦都開宗明義，就講到他是希望透過一些經濟手段來征服你台灣，所以台灣的民眾，特別是年輕一代，他們有一個很強的戒心，其實是很理所當然的一件事。這樣說法其實不知道是昧於這個知識，或者很明顯台灣、新加坡、紐西蘭是完全不是那回事。好，接著今天是轉向這個國際焦點，就是講一下南韓總統朴槿惠最近在國際上都大出風頭。國際焦點， 在50年前的時候，朴槿惠的爸爸當時做南韓總統的朴正熙，其實都去過這個地方。這個地方真的很有歷史震撼感，我就30多年前去的時候，東西德美統一，我一直過東西德柏林的時候，就扣了我兩個小時，才可以過行，那時已經是德國政府請我去，但是很嚴謹。那個為什麼是這麼特別，我們講講朴槿惠，因為大家知道50年前他父親在當時南韓還未一個真正民主化，去到那裡就講緊究竟 整個世界這麼多分裂分治，當然南韓本身是這樣，怎樣可以統一到呢？結果東西德柏林圍牆談妥了，東西德統一了，現在成為一個相當強大的德國。所以朴槿惠50年後，父女相隔半世紀，但是 南北韓的統一夢似乎仍然都未能夠落實。我想他這個統一夢是很想繼承他爸爸當年一直沒辦法實現的，但是東西德的情況和南北韓的情況似乎也很難去作一些直接的比較。我想德國裏面當年統一，當然大家都為了這個統一 兩國的人民當時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在裏面，但如果你放回今天看南北韓的形勢，似乎 大家首先擔心的就是會不會打仗先呢，多過會想有沒有成功統一的可能，特別是換了這個北韓的金正恩上場之後，令到整個韓國的形勢都出現了，那個半島上面都出現了一個很緊張的氣氛。 其實相當緊張，所以今次大家看見是新聞上是美日韓這三國的聯盟，一方面日韓雖有這個界體，但是在面對是朝鮮半島的核形勢，大家其實都覺得是有這個走在一起。特別看回南北韓，即北韓這個國家的問題在哪裡，它形成一個即家族的政治王朝，家族政治王朝就不能崩盤，一崩盤還政於民它就沒得撈了，即它不可以再在這裡這樣來到即踩在這個人民頭上。東德當年儘管意識形態上都有分別，但它不至於是一個家族 的王朝管理，所以亞洲的政治特色就全部很多政治呢都是家族王朝管理，所以就很難將它打倒的。 是啊，而北韓另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一個極度極權的一個的統治的架構啦。譬如最近都有新聞說啦，原來這個金正恩已經下了一個命令，要求全個北韓的男性呢剪同他一樣的頭髮。那我想對於無論南韓的人民來說，或者世界其他一些比較開放的地方來說，都覺得很難以接受。所以呢如果讲到统一呢，相信一定要是两国的地方呢大家都有一个同样的愿景在里面，才可以向那个目标一起进发。 这也是一个很特别的问题，就是特别亚洲政治就很喜欢做造神运动。这个造神运动怎么来的，就是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中国那种封建制度，就将天子呢就觉得个天 神化 咗佢，咁神就不侵犯咗天子一言咧，就要系即系金口开就点点点点。我谂你北韩其实承继住呢个中国传统一种嘅封建文化，将嗰个领导人就即系神化咗，神化就可以有好多嘅支持保护咗。咁其实为咗巩固自己一个嘅王朝，巩固自己权力而已啦。所以呢幅朴槿惠到访布能登堡门咧，喺今时今日睇都令到我哋不胜系唏嘘啊！好，讲讲咪天气先。今日大致多云，早晚沿岸有雾，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概26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数天有骤雨，下周初有雷暴。现时气温21度，相对湿度93%。7:30小休翻嚟，我继续同大家睇报纸。 D100新闻天地，主持李锦鸿。陈国明， 好，香港时间早上7:33的时候啊，翻翻嚟我哋新闻天地啊，今日嘅各大报章嘅头条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新闻喺里边，咁啊有头先我哋讲过呢个嘅权威消息嘅讲中央撑 CY 连任啦，亦都头先我哋讲过谭作人，甚至乎已经系属于寻晚已经消化咗嘅港铁加价等等，咁啊。分布都幾大的， 其實我就好喜歡見到這樣的情況，其實每張報紙的定位不同，讀者對象不同，政治立場不同，應該就百花齊放，除非很大新聞大家都用同一個的新聞主題，這些就一年當中都沒有太多次，所以今天的百花齊放是香港報章特色。好，一起看報紙。 報章精華， 《東方日報》的頭條就是權威消息，中央撐 CY 連任。明報的頭條繼續關注內地一些維權的問題，就講到譚作人出獄，女兒就未識行蹤。《星島日報》的頭條就講呢個港鐵的加價，就話封頂失效，港鐵六月加價。《大公報》同樣都係攞咗港鐵的新聞嚟做頭條，就話港鐵六月加價3.6%。咁啊，《蘋果》就用咗一個軟性的新聞啦，就講呢個13座牛閘轉戰台灣，今日 last day 收入全捐人際噶。 大公头条都是港铁的加价啦，就文汇就有个特别的报道，讲到是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话咧，就珠三角率先进入小康的情况咧，咁啊东西北的地区都是即系振兴系崛起啦。信报是用经济头条就讲到是科网股就崩为腾讯市值系跌穿万亿的值啦。咁就经济都讲到是工商银行就赚咗3280亿，是全球第三大的赚钱企业。南华早报继续跟进马航事件，仍然是历史上最昂贵的飞机搜寻。好，睇下报纸的内容啦。 好，这个东方日报我们刚才都讲了，是用这个权威消息，中央撑CY连任。 内文他就讲到，2017年特首选举模式未有定案。 近日已有多名疑似参选人冒出， 令到香港政坛再出现明争暗斗。 不过东方报业集团就接获权威消息， 说中央支持在前年7月上任的特首梁振英， 在2017年 競逐連任特首， 若當選就會再做5年，去到2022年。 主因是梁振英有心有力，可靠實幹， 一直站穩愛國愛港的路線， 由他連任特首可望維持香港政局穩定， 避免因短時間內換人出現混亂。 但是这个权威消息同时强调，梁振英要成功连任并维持有效管治， 前提是检讨用人准则，批评现在的政府第二三线的班底良莠不齐， 导致政令不通。 有梁振英的支持者就说，梁振英上任近两年的施政企稳香港核心利益， 对中央支持梁振英连任不 表驚訝，這是東方日報的獨家報導。民生的新聞就是港鐵加價，星島報導說大賺13.6元的港鐵連續5年加價，加幅高達3.6%，新票的今年6月就會實施了。以現時平均車費7.1元計算，加幅達2毫半，可為港鐵帶來5億元的額外車費收入。港鐵今年需回吐1億5250萬作 即日第二程車費9折的優惠，約可維持3到4個月，但去年新增的封頂機制卻未能啟動。房運局局長張炳良表示，票價的加幅是低於通脹的。星島報導。明報繼續拆解港鐵的票價調整機制，他就說根據票價調整機制，港鐵要將去年服務延誤罰款的2750萬元和利潤分享金額1.5億元撥作即日第二程9折優惠來回饋市民。 即是一共有1.5億元那麼多，但按港鐵過往開支推算，優惟只能夠提供3個多月，並非全年無間斷的優惠。另外因為利潤分享數額固定，即使港鐵去年車站商務的利潤增長達到25.6%，物業租 售的管理利潤亦增長了11.1%，票價仍然會向上調。有學者和議員都認為，港鐵應該自行加推優惠以改善形象。這是明報的報導。好，看蘋果的規是馬航的新聞。 南印度洋的事件消息指，调查当局锁定是机长扎哈列一个人所为的。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对扎哈列家中是检获的飞行模拟器是恢复被删档案和分析工作，将在一两日之内可以完成。但消息指暂时未有重大发现，加上关键时刻的黑盒驾驶舱的录音可能被自动清洗掉，令到调查员将希望就放一对扎哈列亲人的问话身上。来自苹果报道。 明報就從另一個角度繼續去報導馬來西亞航空事件，他就說馬來西亞航空MH370班機空難， 令到中馬外交關係蒙上陰霾。中國民間對大馬政府處理事件手法的不滿情緒升溫，內地大型旅行社中青旅率先宣布暫停涉及馬航的旅遊產品，深圳和上海多間旅行社都出現退團潮。中國旅遊業人士就預測， 2014年中國赴馬旅遊人數將大減，預計大馬旅遊業 旅遊業會損失40億至80億元人民幣。 大馬內政部部長周三就批評中國的報章以文字挑動家屬的情緒和對大馬的怒火。 好，看蘋果關於台灣學運的進展。面對著服務爭議陷入膠著，立法院的朝野多次協商仍然毫無進展，反服務學生決定擴大抗爭，將戰線由立法院伸延至總統府。他們號召民眾在 星期日30日在總統府前集合，佔領海格蘭大道，用行動向馬政府宣戰。不過另有組織明日就會發起一個撐服務活動，意味著正反的兩派隨時在街頭正面交鋒。 同時民間響起的不滿反服務聲音，白色正義社會聯盟發起活動， 號召明日群眾5時 在台北車站集結，希望學生將國會還回給人民。但網上有人組織中義維安部隊在活動當中維持秩序，發帖人被指是白狼張安樂，這就是來自台灣的黑道人物，外界擔心今次事件已經開始有黑道插手學運。來自 《蘋果》報導，台灣學生民眾就爭取反對服貿的黑箱審議，香港的泛民也有爭取，他們就爭取真普選。《蘋果》報導，雞蛋抗高牆絕食圍普選，為了爭取真普選，17位泛民今天開始在中環街頭展開第一波的絕食行動，用身體意志呼喊對真普選的訴求。 据悉，绝食行动将会有第二波，一些非政界人士都会参加，一传媒的主席黎智英、占中金融死事前事件都计划上阵。今年82岁的天主教香港教区荣休主教陈日君书记就说，如果有人请他加入绝食，他都会积极考虑。这是来自《苹果报》报道。《星岛报道》是立法会议员下月的上海之行，确认会是预留半天时间，由港澳办主任王光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兼基本法委员会 主任李飞举行座谈会，就政制等问题和议员交流。虽然中央未有明示会否应范谋要求在安排内地官员和他们单独会面，但消息人士透露，中央官员已准备届时会同建制和泛民分组讨论。20位泛民议员就表示，未有清晰安排前，不会作决定是否参加。 民主党主席刘慧卿更加指，如果有关要求无法处理，估计大家都不会去了。来自《星岛报道》，经济都有一个报道，是关于政改的，标题是曾钰成经接受高民望泛民参选。他内文是讲到，立法会主席曾钰成透露，有中央权威官员指泛民若果有高民望的人士参选特首，中央是会接受这个现实，不会反对这个人获得提委会提名的。他又说，自己曾经同中央官员说，如果 硬将一些高民望的人篩走，是要付上很大的政治代价。民主党刘慧卿认为曾钰成的讲法口讲无凭，强调应在特首普选方案的设计上体现出来，确保选举制度是公平和公正的。好，看文汇报的头条报道，中央政治局常委 通商政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在广州的一间宾馆会见了香港传媒的访问团。他在访问团全面介绍了广东未来发展的整体战略蓝图，是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南巡视提出的三个定位、两个率先，去指导今后全省的发展方向。另一方面是通过九加二的泛珠三角合作，形成以珠三角为中心，以粤东西北 以及周边为依托的泛珠的经济区，对香港来说的经济繁荣发展是大大有利的。来自文汇报道，刚才讲到广东省发展经济，其实广东省都有一个新的政策通过了，就是讲准生第二胎。大公报报道，广东省27日审议通过单独移孩政策，预计明后年将迎来10万婴儿的生育小高峰。 计新限制解禁之后，估计去香港生产第二胎的数量将会减少。珠三角地区的港货店预计未来进口奶粉、尿片等等的婴儿用品销情将会转旺。广东省委 广东省卫生计新委副主任陈义平就表示，由今日开始，夫妻双方或者一方为独生子女，且只有一个孩子的， 由夫妻双方共同申请，经过乡镇街道计新机构和县级以上直属农林长批核，就可以生育一胎子女了。好，明报报道，首阶段的粤港自驾游是容许本港私家车北上到广东省，计划是推出至今两年，不过反应欠佳，而且大概是2850宗的申请获批，即平均每日只有4个用配额，远低于运输署原先定了每日50个 配額。使用率都不足一成。有汽车团指出，港人对申请内地自驾游的兴趣减少，加上申请手续繁复，近年会选择到台湾、日本等地自驾游。来自明报报道，香港电视发牌或者流动电视的风波就一直都未有解决的迹象，又再起波澜。《星岛》报道， 吴天海军政府发牌不开台，他说上年10月获原则上批出免费电视牌照的有线旗下的奇妙电视，至今仍然未能够开台。有线宽频主席吴天海再次炮轰政府发牌是政策史，指过去4个多月来连首份牌照初稿都未见到，不知何时才可以正式开台。 讽刺政府志在发牌不欲开台。另一边厢，失落免费电视牌照的香港电视主席王维基，昨天就在立法会争论流动电视执法的问题，扬言以通讯局 執法的標準港市根本無需領牌，質疑當局是自我演繹法例，這是來自《星島日報》的報導。我看東方則是烈火戰車是奪命的交通意外。 有洛神之称的年轻铁骑士替欧陆的大马力的电单车更换了新零件，想试下车，昨天清晨就身穿一身的战衣，沿着元朗锦田公路就是疾驶的。他料就面前一辆货车突然右转入这个油站，铁骑士怀疑冒险从货车的右边爬到时失控，就猛撼货车尾，头部就撞硬撞向货车，就结果是头盔都爆裂，是反弹落地之后是中的战车 油缸怀疑爆裂起火，铁骑士就副管先起火，货车司机立即都为将他拖走，就徒手为他扑火，可惜铁骑士因为失血过多，尽多都最后都不治。来自东方报道，明报有一则环保保育的新闻，他就讲到环 渔护署因为流浪牛迁咬民居，去年11月起试行牛只迁移计划，将西贡和大屿山50头牛互换住所，一直被外牛团体质疑会影响牛健康。渔护署就昨天证实，试行3个月后首度有牛只死亡。渔护署周三大记者去到西贡视察牛的时候，称被调迁的牛健康，并且指牛在垃圾堆中觅食是属于好奇，但昨晚突然就说资料有误，指上月4号接获牛的受伤报告， 由大屿山石壁迁至西贡的121号年轻母牛在海下受伤，署方发现他的后脚有皮外伤，即场治理，10日之后在同一区域发现他的尸体。 署方的兽医指个案是属自然死亡，有关驻牛团体促请署方交代死亡原因，并且即时停止计划。这是来自明报报道。好，再看经济则的经济头条，就讲到工商银行去年纯利是2626.1 5亿元的人民币，折合大概是3280亿港元， 按年增加 10.1% 是符合预期，派息 26.17分， 折合大概32.7港仙， 是增加 9.5%。 自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 工行是稳居全球最赚钱银行。 接着看看报章的社评。 社评摘要， 明报的社评标题是立会访互非首要目的，是推动政改实质讨论。内文讲到中央邀请全体立法会议员到上海访问，特首梁振英公布行程大纲，由于未表明港澳办主任王光亚等京官会不会和泛民议员分组讨论政改，使到今次的访问蒙上阴影。内文亦再讲，就普选安排分歧，实际上是中央和泛民的分歧，而泛民得到大多数市民支持，只有中央和泛民直接讨论，才有可能 縮窄分歧，尋求最大的共識。星島社評就講到港鐵加價，尊重合約精神，港鐵加價 3.6% 是難以避免，改變機制要等5年一度的檢討。不過可以在可加可減安排之外，推行一套更有力去保障 檢查維修服務水平的機制，包括管理層要為嚴重事故扣減足夠的阻嚇力的花紅，了確保列車準時服務和乘客的安全。星島社論，文匯社論都講到港鐵的問題，標題是港鐵不能只加價不重服務質素。他的內文是講到去年行政會議對港鐵票價可加可減機制作出微調，加入了3個因素，包括家庭每月入息中位數變動、事故罰款的機制， 以及回饋市民和利潤掛鈎的車費優惠等等。他又再講到外國的大型鐵路運輸公司注重社會效益，多數由政府大量補貼，保證票價低廉。港鐵既然擁有龐大的土地發展利益，又在可加可減機制之下年年加價，似乎有違世界鐵路服務的潮流。《蘋果》今日的 评论执笔者是经济学家林本利，他就回应到最近经济学人杂志的封面主题关于裙带资本主义，杂志选定是一些容易官商勾结行业，是制定了裙带资本主义的指数， 泛香港在23个国家人地当中就高居榜首。评论认为在香港 长大和收尾人早已感受到财阀治港官商勾结问题十分严重。随着梁振英上台，本地财阀不能随意委派自己有掌控政府的主要职位，财阀的政治力量大减，有人担心香港越来越变得民粹，民众因过去饱受财阀和特权阶级的压榨，容易被人煽动与政府长期对立，事事反对。政府为了讨好民众、纾解民困、大搞福利，对香港的长远 2020年经济发展其实产生负面影响的苹果评论。 《东方的政论》标题是地皮有价惹争议巧妇无米叹奈何，内文是讲到政府为了增加房屋供应搞尽脑汁出尽法宝，将部分政府机构或者社区地皮改为住宅用地，就是其中一个方法，可惜人算不如天算。 面对社会重重的阻力，加上政府部门互不协调，觅地建屋的如意算盘往往打不响，当局觅地建屋困难重重，进展缓慢，除了来自社会的阻力，政府部门阳奉阴违甚至暗中作紧，亦都是主要原因之一。一节见则 香港问题千头万绪，错综复杂，纵使现届政府想拨乱反正，恐怕都是有心无力。信报论到是当前中国经济有下行的风险，信报话从目前可见的情况来看，中国的经济如今下行的势态，似为超出了季节性因素影响所及的范围，而是个中是蕴含了强烈的内生动力不足的成分的。连串不利的宏观数据进一步凸显了中共 经济当前下行的压力增加，如果令到央行在今年第二季下下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机会大为提高了。来自信报的社评，好，跟着大家解读一下今天一篇好特别的新闻，就是中央是否会撑CY连任呢？ 新闻解读， 政治新闻就很多水分， 这些水分可能是来自有心人故意去放风， 当然也是很多报纸有时透过这些很特别的政治关系， 可能故意某些人撑台，甚至故意放气球出来看一个试探如何如何。今天东方的头条就报道，他们引述权威消息就提出中央会撑CY连任，但中观准版报道真正印证到这个消息有多权威， 如果你仔细咀嚼内文，更加发现所谓的权威消息是没有一个背景去支持的，没有说到这个权威消息是来自中央的权威消息，还是来自港府的权威消息，纯粹单凭三只字就是权威消息，就说中央是支持CY连任。但是如果熟悉整个选举的过程，其实这个都不意外， 因为首先中共的中央不是铁板一块，从来都不会只是单一的一个支持的人选，所以说我支持你去连任，还有最终给不给你去连任，我相信中间其实都有一个很大的差距在里面。所以这段新闻来说，你说他是一定错或一定对都言之尚早的，不如试试分析一下。不过很明显就是 这段消息出街之后，你再引证过一两个星期，香港政坛一些人的异动，就发觉特首跑马仔游戏现在在沙圈已经在热身了。近期不同的人都有一些潜质， 可以在2017年参选特首， 近期不同的人都有一些潜质，可以在2017年参选特首，其实都有很多年都比较低调，主要是做一些慈善性的工作，但近期就比较高调去出来，不同的地方可能去做一些演讲，而且他身边有不同的人，譬如之前的局长马时亨，有一些不同的代表着商界人物都商界开腔，就去说梁锦松似乎是一个未来特选的一个几好的人选，所以最近都有一个笑话就在说，我们所谓的友商友梁，那个商量其实就是梁锦松和梁振英的商量之争，这个就是政治的解读，当然大家都会觉得比较稳健正路之选， 就是林鄭月娥，甚至是說如果林鄭能夠將整個政改的諮詢風波能夠很順利地去理順她，立法會又通過了，這個有助中央對她信心，畢竟她是香港來說一個相對民望比較高的局長，還有用公務員 政治风险就会少一点，就比较稳稳健健。当年一个黑马，黑马其实也传了很久，就是陈志思。陈志思也觉得他的背景和他的历练，这个公职王，和他的形象都相当健康，加上年轻，也是一个可能会发生的事情。大家可能觉得陈志思最近不是很高调，其实都是另一种的解读，他的策略可能是 大家經常說會見光死，你越早曝光的時候就會需要面對很多不同的可能一些負面的消息，或者是給一些不同的挑戰你，一個處理得不好的時候就隨時影響了他的民望，令到到時隨時入閘無望。 再看回東方傳版報道，真正說到很堅實的消息來印證到確實是北京有這樣的想法，撐CY連任其實不多，還不多，反而很多篇幅就是在砌現在的班子，不行，甚至覺得有這個班底良莠不齊，需要大換血，就覺得為什麼梁振英的施政這麼多困難，這個班底不合作，質素又不行，甚至是自己是搞亂當等等。是啊，這個權威消息撐CY 有什麼證明呢？因為他很大的篇幅都是講到點名，包括就是說現在的財政司曾俊華，譬如拒絕放水扶貧，如果大家有記得梁振英他今年的施政報告的重點其實就是扶貧，這個鋪排就好像講到這個班子不合作，我的手下裡面有些人不合作，不知道是不是藉著這樣製造一些輿論的壓力給這些官員，甚至乎讓他們那張椅子都坐得不舒服。我覺得這個消息的來源很大程度就是在梁瑩方面去放出來，不過據我所一直理解，中央對香港的財金官員那種的器重和信任比任何人都高， 會甚至比梁振英更高，無論如何財金的三頭馬車，中央最看重就是香港金融中心要穩定，所以我覺得中央對曾俊華、對傻強、對羅文臣是絕對信任的。反而我覺得這個新聞一出來之後，可能也牽動了，如果是有心去競逐人都可以熱身，但關鍵在於中央不可以有爆冷。 到最後我相信泛民也有人可以入閘，但中央一定要贏的時候就不能分散實力，即是中央一定要找到一個人去跑，好像上次唐良之爭，你結果搞到自己很多問題出現了，所以中央怎麼協調到一個人出去跑呢？ 這樣說的時候我就立即想起，當2017年我們的選舉說就算不是真普選，都必然要經歷一件事，就是市民可以每人一人一票去選一個特首。到時如果比著有兩個甚至乎以上三個的一些建制派的人可以去出到閘去做一個候選人的時候，假設譬如是梁錦松、陳志思又或者是梁振英，其實我想到時梁振英面對最大的困難不是中央知不支持他連任， 而是經過這五年，香港市民經歷過這些日子之後，還會不會到時將手上的一票投放在他身上呢？那個不是選舉委員會，不是那個小圈子，一開到這個大家一人一票的時候，你當中央很多部署，你組織打攞嘢，甚至說這幾年你都很多的人心來香港的增加選民基礎等等如何如何，但是去到一人一票， 你中央無法控制，你只能夠在控制輿論、控制自己參選人等等，所以這場戲就相當 好看，而且真是提前演出。我想對於市民來說，要解讀的這個新聞就是最近不同的特首的候選人潛在的候選人紛紛出場的時候， 意味着我们以为的几年之后才出现的特首选举，其实不是单止政改，而是这场的选举已经敲锣开始了。当然关键仍在这个是游戏规则，所以现在讲整个政改的形势，如果那个游戏规则 到最后港人可能勉强接受，立法会又过到，在这个游戏规则底下，特别那个提名委员会，你怎样去筛选呢？门槛几高低都影响很大的，所以现在来讲 规则都未定实的时候，就是当人是可以出来热身，先试试气球，但是条路还是很长的。CY说真正可以连任，我唯一的优势就是他比较上是年轻，有这样的能力，还有他也有他的班底，但是在中央的信任程度，我觉得不是想象中那么强。 不信任他其实你从王光之前对他的评价都已经可以见到了，我们不要说CY了，交给阿通去讲一下。阿通，我绝对信任他。好，谢谢两位。D100大声台，还声于民。D100香港台。